千刀万剐不糊同意吧，哈哈，这个下边还不知道怎么着呢。来 老田，您是不是常打牌呀？ 对，也不经常打，但是朋友们凑在一起啊，大伙儿随随便便玩一玩。 老孙您呢？ 我不打牌，我喜欢跳交谊舞啊，锻炼身体有益健康。 我跟你们还都不太一样啊，我一般是上班嘛我就看稿，下班我就看书。 我觉得您过得还是蛮充实吧。不过我不喜欢跳舞啊，男男女女抱在一起总是有点那个什么，是吧？扰民嘛啊，报纸上说了这叫噪声污染，你说呢老赵？ 啊，也是。 在公园跳舞啊不会扰民，您别看我头发白了，可是我呢腿脚还挺利索。我的心理年龄啊只有30岁。您看怎么样？ 哎呀，行， 刚才您一进门啊，我看您走道有点不利索。您要是多锻炼锻炼准有好处。您说的老张？ 没注意我。 你们俩一块儿进的门怎么没注意呀？ 是，但我们俩下了电梯以后呢，后来我们 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们接着来啊。 东风。 啊，我不要。老李，你看你现在多好啊，你还有个女儿陪你说话，真有福气哦。7万。 再好的女儿也得嫁出去。 这个有没有人在旁边说话，那就大不一样啊！你看我那两个儿子，成年累月在外面，把我给憋死了。 现在的孩子都愿意独立单过，没一个孩子跟我一块过的。啊！你说我要有个疾病，连找一个送我上医院的人都找不着。 哎，关于这点，我跟你们就不一样。我每天还上班，所以我这日子还好打吧。 现在的日子都好打发， 对， 孩子也用不着咱们挂心了， 对， 所以该考虑考虑咱们自个儿的事儿了。糊了，子墨， 等，老赵，你看好像有点问题啊。 4、5、7条。 不算，来，炸糊，接着打，我不糊了， 不要耍赖吧，输了就输了吧，啊， 真是的，对不起，来， 对于与几位老先生打麻将这件事儿，李琳娜心里是这么想： 幸亏有了麻将，要不然真不知道这一下午该怎么应付这种尴尬的局面。不过大家坐在一起打打牌，聊聊天儿。我对他们倒真多了点了解，也不知道他们对我是怎么想的。 我又糊了，单调将。 老赵，你不能诚心喂他吧？ 没有， 这个打牌不能偏心眼啊。 没有，我这牌特别好，我5万就没用，你看看。 哎呀，老李呀，你是名副其实的1卷3呐， 我这是百年不遇的。 我今儿手太背了。不行，接着往下打。 来，再来。 随着李琳娜的连续胡牌，大家的气氛愈发的融洽了。 哟，明明回来了。 啊，叔叔，你们玩吧，我做饭去。 明明，来，替我打两把，今天我的手气也不好。 叔叔，我不太会打。 没有问题，这个换手如换刀吧。 行， 我先歇会儿去啊。 我可不太会打啊，叔叔，你怎么让着我 了？你先玩嘛。你妈的手气啊，今天可旺了。 有事吗？不是叔叔们诚心让着我吗？ 没，打得好。 哎，怎么老钱做上饭了？要不咱们歇会儿，我看看去。 好， 行， 休息吧。哎呀。 老钱，您怎么没吭一声就做上饭了？ 我这个人呢，做饭相当内行，今天就是要给您露一手。 那多不好意思啊。我来给您帮点什么。 不要，你也不要在这站着看，你这一看呢，我倒做不好了。 行，这油盐酱醋都在下边柜子里，你使什么拿什么。 好，